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池小池是被一阵剧痛惊醒的，闭眼用心感受过后，池小池算出这具身体现在起码断了两根肋骨。他不是在医院，而是躺在一间卧室的床上。按照身下床垫质感推算，这张床的价格应该是寸土寸金的那种，而且四周极昏暗，密不见光，窗帘都拉着，静得如同坟墓。能发出像样响动的只有一个点滴瓶。061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，第一时间帮池小池屏蔽了痛觉，又打开了信息板，准备接收这条世界线的剧情。然后他看到了让他不可置信的东西。 世界难度评定 A 级。池先生稍等。 061向主神发了一个报错申请，自从上次电梯事件时脱口叫了他一声小池，这还是061第一次再叫他池先生，可见事态严重。池小池也意识到哪里不对了。 怎么了？ 你才做到第二个任务，不该匹配了 A 级难度的世界，可能是随机系统出故障了。你别慌张，好好躺着，一切有我。 池小池微愕，他一个人安稳过了许多年，所以他认为一切有我这种承诺简直是俗到不能再俗了。他池小池靠自己也能活得好好的，根本就不需要别人。而池小池入圈多年，咖位摆在那里，也没有人不自量力地跑到他面前耍这种小机灵。 没想到啊，还真是越俗的话越中听。 池小池老老实实地躺平，和061一起等待回复。很快申请批复信息发了过来。经过核查，随机系统089没有故障，宿主分配到 A 级难度只是概率问题，请速接收世界线信息。言下之意，别逼逼了，你虽你活该。061对池小池解释， 之前确实没有这样的先例，其他宿主的第二个世界难度大多在 C 级，最多是 B 级。 那我还是第一个咯。 听起来还挺自豪的。 无奈之下，061把世界线传送给了池小池。这条世界线里的一些设定与池小池熟悉的世界不同，尽管仍是现代的大背景，但男性已经可以结婚，好在大体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没有发生改变。池小池这个宿主叫沈长青，出身中等，性格温和，以前是一家国际模特公司的签约平面模特，后来在一次活动里偶遇总裁周开，被他一眼相中。很快周开对沈长青展开了热情的追求。周开年纪不算小，不过像他这样在45岁前就把业务拓展到世界范围内的商人，在圈内已算是顶年轻的了。周开相当偏爱亚洲长相的男生，第一任结婚对象叫做苏文怡，也是中国人，和他婚龄长达12年。两人的关系对外相当低调，偶尔爆出的也都是二人恩爱和美，十指相扣去某地度假的新闻。苏文怡去世后，周开经历了4年多的空窗期，遇上了沈长青。在外人看来，沈长青这运气不叫祖坟上冒青烟，得叫祖坟上失火。22岁，年轻帅气，且不出意外的话，周开一定会走在他前面。周开没有子女，到时候哪怕只得一半遗产， 也够沈长青买房买地包小白脸玩到80岁。更何况周凯长相不差，出手阔绰。因此在公众们看来，周凯虽然偶有小节不端，譬如性格急躁大嘴巴，在公共场合也不愿太收敛，可整体来说还算良配。然而这名良配有着一个难以启齿的秘密，他天生没有性功能。在池小池看来，这可能是这个变态世界线对自己唯一的垂怜。然而不幸的是，作为一个天烟，周开不免俗的是个变态。实际上周开比电线杆子还直，他根本就不喜欢男人。但如果和一个女人结婚，他受自身功能所限，必须要面临没有孩子的嘲笑。即使可以把不能生育的锅推到女方身上，但是要面子的周开无法忍受外人对他能力和男性尊严的揣测。所以周开干脆和男人结婚，一劳永逸，断绝了任何议论的口舌。但这一选择反倒在长期的婚姻生活中起到了糟糕的作用，反复提醒他不能人道的事实。在死了前任后，周开对选择伴侣更加谨慎。经过多方考察判定，沈长青好看好拿捏，够得上一个合格摆设的资格。于是在新婚之夜，什么都不懂的沈长青直接被套上一个塑料袋，差点被玩进太平间。自那次之后，就是一场长达3年日夜不休的噩梦。沈长青无数次想过离婚，但他的家世背景充其量也就是一个小中产阶级，父母每月挣的那区区2万块钱在周开看来就是个屁。而沈长青进了他的门，除非横着出去，否则别想带着周开的秘密离开他的掌控。沈长青性格偏于温和，说好听点是稳重顾全大局，说难听点是认命的。第一次从病床上醒来时，沈长青就认了。权衡利害后，他确定自己这根小腿毛根本弄不折周开这条大腿。他没有跳出来嚷嚷离婚，没有试图跟外界联系控诉，而是对周开百依百顺。虽说也仍是动辄得咎，但至少周开认为沈长青乖巧，不跟苏文怡一样成天惦记着惹事儿，因此这喜怒无常的性子在沈长青身上也发泄的少了些。他的前任苏文怡是怎么死的？是被周开玩死，还是受不了侮辱选择自杀？沈长青已经完全不在意，他每天只想着自己要怎么活下去。每当周开出差10天半月，沈长青就像是过年一样高兴。在家里吃饭，周开哪怕放筷子的声音大了一点，沈长青就会控制不住的双腿抽筋，腿疼得要命，还不敢露出任何表情。饶是如此，他还是会隔三差五挨上一顿揍。话多会挨揍，话少会挨揍，眼睛肿得像乒乓球更是常事。周开好像很喜欢看到沈长青鼻青脸肿的模样，对挨揍后的沈长青格外好声好气，温驯体贴。直到下一次不知何时的爆发开始前，一切都是那么祥和安宁。沈长青知道周开在外面养了一个小女友，那个小女友也是模特，对自己的二奶身份接受良好，且豁得出去，嘴巴严实，挺合周开的脾胃。对这种小事情，沈长青已经麻木了。沈长青的乖和知情知趣让周开颇欣赏，甚至有时稀薄的良心作祟，他还会在没有揍过沈长青的1-2天内对沈长青疼爱有加。只是这种疼爱在沈长青看来愈加令人毛骨悚然就是了。在某一个类似的甜蜜期内，周开送了沈长青一只纯种的小拉布拉多犬，这是沈长青漫长黑暗婚姻中得到的唯一一点安慰。他把自己仅剩的爱和善意都给了小狗，给他起名赫尔普，洗澡喂食都要亲力亲为。大约在半年后的某天，沈长青又因为奇怪的原因得罪了周开。 周开的祭典很奇怪，大概可统称为薛定谔的祭典。某些话在某个时候说没关系，但是隔了一天再说，就可能换来一阵拳打脚踢。总之，因为鸡毛蒜皮的原因，沈长青挨了周开一巴掌，往后脑勺拍的，啪的一声不很疼，就是晕得慌，啪一会儿就能好。沈长青已经对这种级别的殴打免了意，但他忘了，这是周开第一次当着贺尔普的面对他动手。贺尔普扑上来，照着周开的腿就是一口，皮肉都咬破了。周开瞪着眼睛骂了一句娘，抬脚就往贺尔普身上踹。这一通没头没脑的打，叫贺尔普受了重伤，而拼死护住贺尔普的沈长青被踢断了肋骨。这次周开好像是意识到自己做得太过分了，去打过疫苗后对沈长青柔声细语地安抚了一阵，又主动把贺尔普送到最好的宠物医院里治疗，并谎称在遛狗时贺尔普遭到一个发疯的人踢踹殴打才伤成这样。从某种层面上来说，这话没毛病。过了两个月，贺尔普回家来了，嗷呜嗷呜地往沈长青怀里钻，大眼睛里润润的都是水。沈长青抱住他哭了。 贺尔普。 周开还去摸了摸沈长青的头发。 没事儿，你看他回来了。 周开的暴躁是阶段性发作的，比如这时他温柔得很奇异，一点也不像那个把伴侣和狗毒打得不成模样的疯子。在赫尔普回家的第二天，周开让沈长青出去购物，想买什么买什么。沈长青知道周开不怕自己跑，一是自己乖了三年，怎么说也博得了他一点信任，二是有保姆作陪，三是赫尔普还在家里。能远离周开，沈长青已是很欢喜了。他离开家半天，跑了好几家宠物店，终于买到了赫尔普最喜欢的磨牙饼干和肉脯干。估算着外出时间如果再长，周开可能就要发作了，沈长青不情不愿地回了家。回家后，一向会叼着拖鞋来迎接他的赫尔普不见了踪影。 赫尔普，赫尔普，你在哪里？ 周开从厨房走出来说。 回来了。 沈长青突然有点悚然，他盯着周开。 你看见赫尔普了吗？ 你没看见吗？ 周开揭开餐桌上的一个铜盘盖，露出了一只烤得酥脆的狗腿，笑道：“ 就在这里啊。” 沈长青呆愣了许久，抓住头发掉头冲回了房间。周开去敲他的门，极尽恶意道：“ 你没吃过狗肉吗？很好吃的，你不吃我给你留着。” 当夜，沈长青用床单把门把手系成环状，一手自尽。